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啊，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买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咪要戳到咁。好欢迎大家嚟到咧，我哋新一集嘅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咧系相当之闷嘅，咁但系即系，所以因此咧个节目名都好闷。节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唔上多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上流唔到，绝对离地。Bonjour Bohemian 频道， 唔好问我，我真系完全唔识。 因为我哋原本呢个系财经节目嚟嘅， 系啊。 我想问点解呢个本由财经节目变成咁样？ 唔系，话说啦，咁啊，小弟其实有个即系一路都好想做嘅，就系、是。即我一向都是做开主持位啦，大家都知道做好多财经节目都是。咁但是其实好多时我哋呢边有姚尊同大师啦。咁其实我同阿坟都好，其实有阵时我哋有另外啲角度去睇，即业绩又好啊，或者个市况又好啊。咁但是我就唔系跟得唔同大师同姚尊啦，即可以跟 number 跟得咁紧要，因为我唔系做股票嗰行啊嘛。咁我又唔系好识得即好多嘅 number 可以睇到。 你负责赔钱嗰个嘅啫。 我又唔会赔钱咯。咁我系维新噶嘛，大佬而家咁啊，因为我自己有个习惯嘅，我大概睇六至七十只嘅 number 嘅啫，咁然之后就我一路 keep on 睇嗰扎嘅 number， 成个即系一个 picture 去睇嘅，咁然之后同埋会睇翻啲大围啲嘅嘢啦，咁啊大致上会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应该要咁样行嘅时候就咁样行啦，咁所以就我又唔会太多料可以，即系唔会太多即时嘅释放可以讲到。但你话 我听你做咩咧？ 撇得少少嘅远少少嘅嘢，咁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嘅。 哦， 系啊， 唔系嗱，咁其实咧呢个节目咧，我哋即系都系财经啦。咁但系其实系完全唔财经嘅。 系， 所以因此我系改个名咧，入边咁多只字，冇一只字系个经字。啊，有，不过冇乜好啦。最后系 Bonjour Bohemian， 即系讲下啲生活嘢多少少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即系其实点解我哋会做呢个节目咧？有个好主要原因，诶，系我主要原因。就因为咧，我发觉咧，唔知系咪做嘢做多几年咧，我今年系细个，我细个阿迪啦，应该 系啩。 我八几嘅， 我都八几， 我四舍唔入九十后， 我 OK， 咁我未到，我就嚟三十啦，咁样 讲，咁啊，咁但系即系我都仲有一段距离咁样，咁但系因为即系做咗嘢一轮之后咧，我发觉抵死，即系我第一年翻工咧，我系翻喺研究所噶嘛，即系我唔系翻而家嗰间咯，当年翻亚太所啦。咁我喺亞太所呢，以前做僆仔嗰輪呢就可以睇好多書，跟住然後就寫啲好無聊嘅嘢出嚟。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呢，而家即係人就越嚟越大啦。我發覺呢，我24小時呢，我除咗瞓覺食飯之外呢，我大部分時間做行政嘢嘅。我返到去呢，基本上我每日講真呢個係即係好彩我老闆唔會聽網台啦。其實我翻工咧翻好少嗰種，但我翻出去，因為我好憎翻工嘅。我翻親去咧，啲人就叫我做兩樣嘢啫，簽 check 啊，睇數啊，跟住覆 email 啊，執行政嘢啊，約開會啊，跟住然後同人傾啊，傾完個 meeting 就散咁樣，即係交代一下啲嘢。咁但係其實我過往一直想做嘅嘢咧，我就做唔到。即係尤其是即係呢幾年啦，我做嘅研究啊，我真係主力咧由零開始飆起咧。其實我今年做嘅研究係少咗好多，我係夾即係大家一齐做研究，可能我哋已经有啲助理帮下手啊，咁啊佢做咗一阵，然后我去再埋个尾。当然啦，其实事实上埋尾，我谂你翻个工都知噶啦，啲助理做完俾你， 你由头再写过嘅。咁但系都叫做唔系好唔系好咩嘅，唔系好做到嘅，即系唔系好完全做。咁直至到呢轮咧，我开始就开始话，诶唔得，我真系顶唔顺，我要 pick 翻我想读书嘅气氛。 我就同你差唔多嘅，因为以前咧我就跟得啲财经 news 跟得好足嘅，即系我可以讲嘅系，我早四五年前咧，我基本上每日咧系对住 RTHK 咧大致上 mark 廿条嘅 news 喺度嘅，包括个港股收市价、美股啊，跟住内地啊，然之后有啲乜嘢新闻，大致上嘅经济数据我都 mark 晒嘅。咁啊业绩期就唔好讲啦，我净 mark 得好紧要啦。但系呢年几即搞 regular 之后咧，事实上我亦都系懒咗好多呢样嘢。我好老实讲，我嚟紧呢个节目啦，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即系其实往后一个礼拜有啲咩嘅数据啦。但好可惜嘅系今个礼拜，第一小弟真系冇睇到，即系呢排我净系你 唔使听啦、 啊。你问我呢句，唔系你问我，喂嚟紧联储局几时议息啊？我得下个礼拜先话俾你听，因为有好多嘢系要揾翻晒出嚟嘅，咁我系冇乜时间去揾。 你 keep 住喺度讲紧我哋呢个冇乜 research 质素啊？ 唔系，但系话一阵就会讲翻啲 research 嘅质素俾你听。但系我做呢个节目其实都想 pick up 翻好多嘢，因为要 keep on 翻，其实有啲成个市况，因为今年好多人都讲，即系无论个政治环境又好，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嘅系个经济上都好，有好多嘢其实今年系会一个叫做转捩点嚟嘅。咁慢慢好多嘢就会可能从一个大嘅方向突然之间会发觉已经去走咗另外一个方向嘅。 咁所以呢就係话即係我哋呢个节目呢即係、我哋咁样 predict 啦，即係我同阿迪卿嘅时候咁样、你要我哋讲 number 呢你搵大师啦。 係啦。 你要 tips 嘅咁搵 Eugene 啦。 係啦。 係啦。咁但我哋呢个节目呢就打后场，即係都系财经嘅，虽然讲到最后我顶我唔知阿迪呢上个礼拜 up 埋嗰啲新嘅 topic 出嚟呢系完全同财经无关。即係可以即係而家爆出嚟冇所谓。讲邮票顶你啊你真系呢、這个。唔系一个财经嘢。 喂但好好炒㗎。 系。咁我哋呢就唔单止讲一啲即系可以 commodity 可以炒嗰啲啦，或者 luxuries 嘅嘢啦，我哋就会讲多少少咧，就系一啲中长期嘅嘢嚟。譬如我哋今日啦，我哋之后会讲个 topic 系讲 banking 啦，我就唔会同你讲话究竟即系究竟你沽定沽 买 揸揸系啦。咁我哋咧又会讲下其实点解个业绩会出到咁样啦，未来呢间银行发展嘅方向去到边度啦，同埋会唔会同佢过往历史有关？咁啊，点解有呢个兴趣咧？就因为我上几个礼拜咧，有两件事系好有同一时间发生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都讲个 topic 出先，我今个礼拜讲汇丰， 讲汇丰 系啦。咁点解咧？就阿的系咪话会出业绩啊？ 唔系，系出咗啦。OK， 汇丰咧，因为上个礼拜啦，即系我哋录音可以讲讲啦，我哋录音嘅， 即系我哋出嘅系 我哋要讲一讲今日录音时间啦。今日录音时间嘅系3月5号嘅。收咗市啦，4点零到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出咗业绩啦 ，OK。咁啊，其实我一路都有睇开汇丰业绩嘅。咁其实想讲下汇丰业绩咁样嘅啫。咁啊，所以今日个 topic 咧，主要系讲翻汇丰。呢间咁嘅公司 ，OK， 唔系咁你就会发觉咧，其实两个我同阿的个夹咧就咁夹嘅，所有市嘅嘢、指数嘅嘢、升嘅嘢，即系 percentage 嘅嘢咧，问晒阿的 ，OK， 几时出报嘅嘢我系唔知嘅，汇丰几个 number 我都唔知嘅，即系 not even 呢样嘢嘅，咁但系如果你个汇丰嘅策略啊，佢过往一直做嘅嘢啊，点解佢有咁样嘅 slogan 啊，即系环球金融地方之位，咁我哋会讲翻出嚟，咁啊某程度上咧都解释到咧，其实即系一直以嚟我哋好即系尤其是咧我哋头先喺咪后。同阿的甲咧就发觉，咦？点解今年业绩会变成咁样嘅咧？咁其实有啲嘢咧系汇丰好独特嘅嘢咧，我哋会讲讲嘅。 系啦。 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讲汇丰的故事之外咧，其实都会即系讲下啲我哋揾到嚟嘅 fringe 嘅嘢啦。我哋今日即系临尾都唔觉意炒个 dinner menu 出嚟同汇丰有关。 系 嗱，嗰个咧就我哋要讲少少，然后交俾共聚同埋有食唔食讲一讲。 得闲讲 系啦，得闲讲一讲啦。咁先讲一讲啦。喂，汇丰。有啲咩特别先今日？ 嗱，汇丰嘅业绩啦 ，OK， 咁大致上睇报纸好多人都会知噶啦 ，OK， 税前盈利大约225亿美金啦，比旧年升咗9%啦，咁见到六。其实佢应该分咗六个地方嘅 ，OK， 欧洲、亚太区、香港、美国、拉丁美，最后嘅系就系中非、中北美洲嗰方面，仲同埋连埋非洲嗰方面。咁点解过去啲人都话喂估汇丰业绩好难好难嘅原因呢？特别系近呢四五年，因为好难嘅原因有两个因素。第一就系当然知道美国嗰方面啦，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冇人知道汇丰个氹系输几多嘅。咁但系见到近呢五季嘅成绩开始，其实所有嘢喺美国嗰方面转亏为盈咗，因为要卖要斩嘅都斩晒。第二特别系由2011年开始 ，OK， 欧洲嘅业务咧亦都好难估计，个原因就系个猪嘅问题。咁个猪嘅问题系 導致影響到究竟佢係賺與蝕嘅。其實正常地去睇一份匯豐業績點樣去睇呢，就係話大致上你估佢個 average 係200億到全年賺、around 200億美金。咁好與壞呢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啫。唔好睇佢話喂按究竟係賺比去年賺幾多。其實個最重點嘅就係話究竟喺呢一刻嚟講就係話個歐洲嘅業務會唔會再次令到佢由盈利轉虧呢 ？OK， 今次就好唔同啦。見到上大約係第一季或者上年嘅時候，年尾嘅時候公布出嚟都係咁樣嘅。你睇到嘅就係話歐洲當一輸錢嘅時候，你見到其實成個就係條數一個數學嘅理論啫，就係話佢賺十幾億同埋佢倒輸20億嘅問題，即係話來回三十幾億數。所以 R1 其實匯豐嘅業績咧，全年你會大好多行都會咁估嘅，就係、是、R1 可能170億到220億美金不等，就係呢條數嚟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即係呢個係即係數字嘅問題咧、我哋成日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匯豐點解要買匯豐先？即係點解我嗱？如果你要睇一間行跑出，或者睇一間行差，或者睇間行去面唔面到時勢，其實你唔單止睇匯豐噶嘛。即係你除非你成個行業一齊即係趴喺度嘅啫，咪冇得救。點解你睇匯豐唔睇 City？ 你覺得匯豐同 City 有咩分別咧？ 匯豐有樣好重要嘅嘢啦，我諗呢個係特別係香港人好重要嘅嘢啦。第一樣嘢，如果你頭先問到嘅問題 ，City 我哋唔會買，我哋唔會睇美股去買翻美股嘅 City 啦。OK， 第二樣嘢，好多人都話係香港人嘅匯豐。係 OK， 匯豐係經歷咗成個香港經濟即係發展史嘅。OK， 由60年代即係香港嘅1960年開始，睇好多人都係儲到錢。啲人咩就係、是、擺喺銀行度啦，擺銀行度嘅時候，咁當時啲人買下股票啦，因為 你講咩幾年代話？ 1960年開始。 我想講呢 不俾你講啦。 即係匯豐喺香港歷史邊係1960年開始，唔係1965年開始係 你可以咁講，但係真真正正令到好多人都話：喂，點解要好關注匯豐、睇匯豐嘅原因呢？特別係我哋嘅上一代啦，即係我哋嘅阿爸阿媽啦，揾到嘅錢或者甚至我哋阿爺 ，OK， 揾到嘅錢翻嚟儲埋 ，OK， 跟住啊買少少匯豐揸啦 ，OK， 你會發覺係咩？其實計翻而家嘅價嚟講咧，匯豐而家大約係當佢83蚊港紙一計啦 ，OK， 其實實質嘅值咧係大約係324，大約係250蚊港紙一股嘅 ，OK， 因為之前佢一拆三個 ，OK， 咁但係你要諗翻，好似我阿爺年代啦，咁計啦，1960几年計啦。阿灣係2蚊一股喎。 嗱，如果你咁樣計咧，真係計升值升好多啦。但係你個問題調翻轉啊嘛，你講緊一樣嘢就係話我喺個指數上面，我知道佢升。但係你明白嘅就係 Eugene 又好，大師又好咧，成日講股票理論咧，通常下面 disclaimer 都一句，就係過往基金表現不反映未來表現咁樣。喂，過往我哋都知道匯豐就係由2个几升到而家咁多錢啫，咁仲要係即係一拆又拆，所以其實你見到嘅就係升咗好多。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匯豐本身自己有冇特別嘅 specialties， 有冇特別嘅策略去同佢 tackle 一个即系 financial economic 嘅问题，同 City 有冇唔同，同花旗有冇唔同？花旗即系 City 啦， 即系 City Group。OK， 仲有 渣打同其他有冇银行唔同？其实本身汇丰系有个好独特嘅策略嘅。问你个简单问题，汇丰有咩 slogan 啊？ 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英文咧？ 哇，你英文我真系点 up 到啊先？哇，我真系唔记得咗环球 global 唔知乜嘢噶啦。 你唔使理嘅，因为咧个英文咧，其实佢呢句句子derive 咧嘅唔係講環球金融地方智慧 ，from the beginning 咧呢句句子咧係講 globalization。嗱，如果大家有聽咧，中學而家有教噶啦 ，globalization 就係全球化。咁但係咧過咗2000年之後咧，有個新嘅學說咧就叫 globalization， 就係 global and localize， 就係一啲全球嘅問題去變成呢、這個地區化。最簡單嘅例子就係、KFC 去到中國會買粥。 系 呢个有个 localize 咁但系呢件事咧，你都影响唔到咧汇丰个伟大，因为去到郑海泉年代咧，先出呢句 slogan 噶嘛，即系环球金融地方智慧150年嘅历史，我记得系咩150周年历史扎根乜乜叉叉咁样嚟嘅。有呢一堆嘢咧，其实去到郑生年代先讲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想知道 HSBC 佢呢个 brand 咧，唔系讲紧话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咧，唔系一个 marketing brand 嚟。呢个系一个由基本上由佢 founding 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 strategy 嚟，一个策略就系话喂， 匯豐去到每一個國家點樣去做佢嘅生意呢，係有一套成功嘅策略，而背後亦都解釋咗點解今次呢大家都話啦，三條腿走路匯豐，即係又有歐洲美國呢個的教嘅，就係亞太匯美洲同埋就歐洲，點解去到最後淨係得亞太站得住腳，另外嗰兩邊即係搖搖欲墜呢？咁呢個呢就要同返匯豐本身嘅 funding 呢好有關係。第一個問題就係都想問返阿的嘅，匯豐係一間邊個國家嘅銀行？ O.K. 佢系苏格兰人嘅，但系佢好奇怪嘅系，佢系个总部啦，即系讲咗好多年啦，都系一路系究竟系英国啊，定系香港讲咗好耐啦。咁但系点计都好，佢都系即系关乎于喺英国嗰方面嘅。 佢英国嘅，点解？ 哇，点解啊？你问我，佢苏 英文 唔系唔系英文嘅，佢主要佢其实嗱，以我所知嘅历史啊 ，O.K. 历史就真系知唔多，但系要 Jackie 去纠正啊。苏格兰人温嘅银行啦 ，O.K. 咁然之后冇记错嘅话，应该系佢系被当时去有汇丰银行咧，主要都系咩咧？就系、是、当时英国开始成个殖民地计划嘅，系咪？ 系。 咁然之后跟住就东印度公司去 support 佢啦，做好多 finance 融资嘅嘢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嘅系，其实汇丰个 base 慢慢行出去，即系好快地行出去嘅原因，其实关乎于成个英国当时嗰个经济政策。 系啊，咁如果我喺东印度间银行，我攞间印度银行过嚟香港咪得咯？咁沙宣嗰啲印度嚟噶嘛？点解要整间汇丰喺度？ 我答唔到你， 咪你估啦，即系点解？ 我谂其实主要都系向海外嗰方面啦，系咪？ 海外即系边边啊？ 即系除咗英国之外，始终都要有个喺海外喺英国之外，亦都有间好大嘅一个金融融资嘅体系喺度，为当时嘅成个殖民地去做一啲融资上嘅嘢。 成件事咧好得意嘅，汇丰去到最后咧，其实唔系殖民地银行嚟嘅。嗱，你可以睇翻嘅就系、是、嗱，你如果你 picture 下咧，点解我近排会熟咗呢堆嘢咧 ？So happen 嘅啫，即系上两个礼拜啦，录音时间之前两个礼拜啦，我喺香港其中一间博物馆讲咗个历史 talk 啦，咁就入边有一讲啲即系少数族裔嘅过往。嘅坟场，咁啊中间有一 part 系讲汇丰，咁所以我都会讲讲而家将入边嘅嘢去讲翻出嚟。嗱，汇丰好特别嘅，即系你 turn out 你发觉，喂，鬼佬银行，如果你用 Eugene 又好，大师又好，阿迪又好，会觉得，呢啲鬼佬嘢咧应该咁样嘅思维，佢个 Scottish 嚟嘅，佢应该咁样谂嘢，但系唔系，即系最特别嘅系咧，汇丰其实佢成立嘅时候1865年啦，我冇记错嘅话，咁啊香港开埠系1840几年年代中英联署声明之后嘅，即系出嚟嘅嘢嚟，南京条约、中英联合声明、南京条约出嚟嘅嘢。 1841南京冇记错。 出咗嚟之后一间咁嘅行，但好特别嘅，20年之后开埠，其实如果你喺香港要 establish 一间新嘅行。鬼佬背后资金一定系鬼佬噶啦，因为第一个你都唔识个名嘅，第一个姓苏嘅，当然佢苏唔系梗 系唔系嗰姓苏嘅苏 系啦，咁啊即系一个外国人啦，咁香港十几个 founder 入边有好似有6-7个系花仙，即系所谓嘅柏西人种，唔系白面嘅鬼佬啦，有部分系有几个出名嘅犹太人啦，但 no matter all 成件事呢头起头嗰个咧都系一个。Scottish 一个苏格兰人，但系如果你跟翻住英国嘅殖民政策条例，尤其是外交部当其时外交同殖民公署摆埋一齐啦，如果佢要开间银行去处理英国嘢咧，两件事，第一件事香港开间行先，第二件事总部要摆喺 London，因为你条数要摆喺伦敦，第三样嘢咧就系你要效忠英女王， 系 咁样你咧就将成个海外殖民利益咧归功翻成个即系英国政府。嗱呢一个其实唔单止英国想做噶嘛，其实你见到个葡萄牙喺呢个澳门啦，荷兰啦，即系所谓嘅红毛鬼啦，喺即系喺国内啦，甚至乎喺东南亚啦，全部都系用咁嘅政策嘅，就系、是、你喺出边开融资、开 finance， 全部大班嚟嘅，鬼佬做头嘅，咁你一定要有一间 funding， 一间所谓 headquarter 摆喺 London， 先至可以叫做对外嘅政策。但系好特别嘅系咧，其实咧汇丰当其时嗰十几位董事咧，系一齐去到踩入英国嘅财政部咧，基本上系同佢讲话，喂唔好。嗱，个原因系睇咗一个好重要嘅契机，就系、是、过往喺呢个满清年代咧，其实我由清朝讲翻，所以姚尊系唔会理呢啲嘢，即系姚尊清你老尾。咁啊，喂，讲紧清朝嘅年代咧，就系汇丰唔系想话俾人哋听话，我一间英国老银行，因为好主要第一样嘢就系、是。你喺清朝當其時融資，你要打入中國一個好大嘅即係經濟體嗱。當其時可能你見到去到即係文革之後啦，大躍進年代啦，開放之後啦，中國經濟的確好差嘅。 咁但係你都不能夠去理解，就係中國地方真係好乸大，人口真係好乸多，佢淨係嗰個所謂嘅 demand 呢，基本上係夠食一啲外來嘅漁船啊、船隊啊， 夠到有餘。 係啦，所以係一大嚿肥肉嚟嘅。但係當其時呢，好抵死啊，李鴻章呢係唔係好鍾意一啲鬼佬嘢洋貨嘢。個原因呢就係你喂大佬，你係咁借鬼佬錢，係咁同鬼佬做雕，呢個叫賣國。咁所以因此點樣呢，當其時就係有個鬼佬，有個 Scottish 啊，睇啱咗呢條條例，即係睇啱咗呢個契機，即刻走去即係英國財務部係踩上去同佢講話，喂我要喺香港搞銀行。咁財務部同佢講 ,OK 啦，你搞囉，咁咪喺嗱喺香港 red 間行，英國 red 間行。跟住然後呢即係嗰個鬼佬就話 ,no, 我哋唔要。我哋唔係要搞間英國喺香港嘅銀行。我哋要搞一間係專屬於香港嘅銀行，但係暗地裏為英國服務。嗱，咁因此咧，英國當其時咧喺財政部下邊係開咗條好騎呢嘅條例，係叫做專項匯理銀行條例。嗱，如果你大家咧去抄翻一啲歷史書啦，即係你有啲中文嘢，應該我最後會講翻我用咗啲咩 reference book 嘅。咁你去睇翻一本叫即係 Keynes 嘅書咧 ，H. Keynes 咧有講過即係匯豐銀行中文名個定立嘅，唔係叫匯豐嘅開始，匯理又好，乜都好嘅。咁當其時有個叫做專項匯理銀行條例，咁佢意思呢就係基本上同啲大學條例一樣，我哋為匯豐銀行呢一個其實好細嘅錢喎，500万港币嘅當其時，以咁多間洋行嚟講係最細一間行。 但要咁樣講喎，當其時嘅500万港币其實好大㗎喎。 當其時500万你梗係睇可以好大啦，對個平民嚟講，但對鬼佬嚟講，喂當其時佢哋有啲乜嘢背後嘅疑惑喺度，保信喺度，係咪先？有你味道嚇， 味道 沙酸喺度，咁嗰扎喺度嘅時候，喂間間都大過你500万啦，咁但係呢個500万其實咁細嘅行，點解要做一個執條條例俾佢呢？其實就係我係可以將佢豁免咗喺外交部以外，喺殖民政府以外整一間匯豐銀行出嚟。咁 that's why 匯豐銀行第一間去做嘅就話，其實我係 local bank 嚟嘅，我係環球當其時環球金融係講緊啲乜嘢？即係講緊一個即係大航海年代嘅環球局勢。我係整一間 local bank， 但係我效忠嘅係另一班嘅政府。嗱，冚馬底嘅嘢咧，基本上係唔需要講嘅。我紅蘇綠眼，你知我講咩嘅？咁但係咧，你對於中國政府嚟講咧，匯豐咧相對地咧就變咗係一個彈性非常之大啦。即係我可以用個匯豐去做好多唔同去處理嘅業務。嗱，當其時如果你睇另一本書啦，有一本書咧好搞笑，個名咧。亮亮地嘅，我叫金馬科。咁金馬科係邊個呢？就係97年咧，一個即係山，好似山西一個女教授咧，其實就可以話叫做為咗慶祝香港回歸啦，咁就編輯咗本書咧，就叫《早期史料資料選輯》。當其時咧，就係將咗當其時嘅清朝文件啊。一啲嗰啲奏章咧就整合翻出嚟，然后就话翻俾人哋听，其实当其时回归发生咩事？你系入边 exactly 有个 chapter 系讲叫做汇丰同内地嘅关系，你见到噶有好多嘅钱去借俾大陆，但系同一时间咧系其他银行唔肯借。嗱，有两件事，第一因为 risk 高，第二就系因为冇人去做。嗱，你可以见到噶啦，光绪11年。即係1885年啦，成立咗大概20年嘅匯豐啦。前奏准借大東公司500,055磅被台越氣炮用，即係簡單軍費啦。下一句就係東施以法不願借，即係大東呢間銀行嗰間行咧就唔去借俾佢。最後咩咧？所以與匯豐定義再借500万磅。嗱，你發覺咧，去到最後個 reserve bank 好有彈性嘅 bank， 嗰個高利貸個位咧，其實就係用咗匯豐去做嘅。 你知唔知道點解即係當其時嘅匯豐可以咁賺錢嘅原因？其實 Jackie 講咗部分嘅，就係話咩咧？當時當然知道啦，大清政府就借落咗好，其實爭外債爭好多錢啦。OK，你當匯豐當時個息係咩咧？就係唔係我哋而家嘅所謂嘅 private bank， 亦都唔係我哋所謂嘅 commercial bank， 就係好似幫民理財嘅角色去做嘅，即係簡單啲去到 大耳窿啊， 去到現代化嚟講就係咁樣嘅。佢會願意係咩？你壓乜都得嘅，因為以前咧 ，OK 唔同嘅係你喺翻清朝嘅期間咧，除咗白金茶白銀茶葉或者一啲嘅其他嘅一啲所謂咩黃金之外咧，你係可以壓出去咧，去借翻錢翻嚟之外咧，其實好多嘢都唔收嘅。但當時嘅匯豐係咩咧？同大清政府咧係好多好多嘢都收嘅。咁所以佢咧就類似係而家嘅邦民咁樣啦。第二樣嘢，匯豐當時嗰個彈性就係咩咧？就係佢借翻嚟嘅錢可以再拆翻出去，就係話再拆翻就咩？佢可以向 英國嗰度去攞，點解頭先 Jackie 所講嘅話，唔喺英國度成立一間由即係歸暗瓦底係為英國政府服務，但係唔會喺英國度註冊，其實係一個海外嘅業務嘅原因，就係話匯豐嗰陣時最賺錢之處就係佢可以喺英國攞到一嚿好大好大嚿嘅平嘅錢，去翻中國呢邊去借翻出去，而攞到一個好高嘅利息。當時嗰個息差，因為即係個息差係個肉食大得好緊要嘅關係，慢慢喺清朝年代嗰陣時咧，其實匯豐就賺呢啲錢嘅嗰陣時 係。同埋唔單止即係話你話係佢乜嘢都收啊嘛，其實調翻轉嘅，你睇翻當其時嗰、那個。即係早期文件咧，匯豐其實唔收任何嘢嘅，好多就誒、一紙簽啦，李鴻章你話嚟我就俾錢你。嗱點解咁樣講咧？好得意嘅，即係匯豐咧對於成件事所謂 localize 即係所謂去到 localize 一個地方，我唔需要你抵押任何嘢嘅。佢有兩樣嘢係需要你抵押嘅啫，或者簡單嚟講一樣啊，就係、是、你嘅國家。如果你个国家咧，你肯俾我入去咧玩咧 ，join 你个 social club 咧，我就会同你去。嗱，因此咧喺清朝年代啦，尤其是当然你讲紧即系哇，即系用清朝嘅名词太阳岁，十八世纪嘅年代，十九世纪 sorry 啊，十九世纪嘅年代啦。咁当其时咧，你英国嘅汇丰银行或者叫香港汇丰银行啦，嗰阵时仲叫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嘅、，H E 味嘅唔知点解。咁咧佢用咗，尤其是即系当其时出任咗几任总经理嘅，个就系阿 Jackson。就唔係講緊而家鄭生，係鄭生上兩代咁啊。阿 Jackson 咧，佢就好醒目嘅，佢會同你講話：喂，我你做咩都得，我就借俾你。嗱、當其時有幾筆大嘅貸款咧，係由即係匯豐去借 北洋係咪 啊？北洋艦隊嘅軍費啦，嗱呢啲唔緊要，借軍費俾你打翻英國佬啊！系，但调翻转，佢系问英国佬借钱打翻，即系俾翻北洋舰队，跟住北洋舰队打输咗赔款，你赔翻俾英国， 系啦，仲高， 顺便利息又中间涉咁样，所以你见到中间系即系汇丰系做紧啲咁嘢，但系唔紧要嘅，佢会觉得就系、喂，食两家茶礼，汇丰做到，但系汇丰唔单止做两家茶礼，佢所谓嗰种 localization 咧，佢同佢讲话，喂，你个国家有难、哦。要打仗啊，打西边啊，系咪先？我借俾你啊， 系 咪所以当其时咧，如果新疆啊，近排有啲即系恐怖袭击，昆明火车站啦，就炸咗好多中国政府啦，咁啊，系人都知道，叫得新疆啊，即系唔系你本身嘅嘢啦，你本身嘅疆土就叫做旧疆，你新疆即系唔系新嘢，即系新嘢啦。新疆点嚟嘅咧？系清朝打翻嚟嘅，咁清朝边有钱打翻嚟咧？就系、是、有一次李鸿章同张之洞咧就走去同阿即系就话喂，我要打西藏，我要打新疆，冇钱冇炮，点算咧？汇丰系拍心同佢讲，我借俾你啊，你打啊嘛，打完你还翻俾我得噶，个利数唔高嘅，系贵少少，因为佢冇乜抵押，但系讲法就系我肯同你玩。以后你有啲咩钱要借，你问我借得㗎啦 ,ok, 你唔使你其他行嘅、我借 ,ok, 咁所以你见到呢就係、是、成个当其时汇丰银行佢做嘅 localization, 唔係同你讲一啲咩金融创新要做一啲即係好好玩嘢俾香港人大陆人炒下、我要同你讲话喂你政府有啲咩难帮手，我唔係同你做 private banking, 我同你做 state banking, 即係我係帮你个 state 去做嘢，你嗰个国家你个主权政体、即係我帮你去做一啲你想做嘅嘢，之后你俾返回报我。 正如 Jackie 所讲啦，跳快少少去讲，就係点解一路都会 keep 住上海呢个名呢 ,ok, 好得意嘅係清朝嘅滅亡之前呢 ,ok,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开始嘅期间啦 ,ok, 其实呢好得意嘅，正如头先 Jackie 所讲就系，汇丰咧系好兴食两家茶礼嘅。O、OK? K， 其实当时嘅反清，即系你当系孙中山嗰一扎人啦，甚至系清朝嘅人都好，即系清政府咧，其实两边都借嘅。所以点解去到大约系蒋介石之后嘅国民党时期，其实汇丰系 back up 咗好大嚿钱落去国民党度嘅。 哈哈 咁而同埋當然就係知道啦 ，hatching 啊呢叫 嗰個租界嘅問題啦，因為跟即係你都玩咗成五十幾年㗎啦，喺上海度，慢慢個 base 係好大，好大嘅意思就係我哋都知道，如果有即係有大家知道國民黨歷史嘅時候，好多嘅資本家其實都係支持國民黨嘅 ，OK，、而大家其實都當時嘅希望嘅就話咩咧？成個上海區第一。日军唔好俾人占领啦，第二更加系唔想共产党去占领嘅 ，OK， 咁所以其实国民即系点解汇丰一路都唔想甩上海个名咧？因为 Jackie Off 咪有讲嘅就系话，共产党嚟到嘅时候咧， 其实汇丰系输呢条数咧，你当系第一个嘅失败啦，就系、是、即系第一个挫折啦，就系话佢一路都攞唔翻呢一大嚿钱嘅 ，OK， 即系当时一入咗上海之后就攞唔翻，因为走， 因为买 stake 噶嘛，我买你嘅清朝，你会继续做我哋英国嘅 slave 噶嘛， 系啦，而佢买落去嘅就系佢买咗国民党啊嘛，即系佢当然食两家茶礼，清朝冇冧咗之后都好，因为佢仲有国民党喺手啊嘛， 估唔到有个共产党， 但佢估唔到嘅系共产党真系会打到落嚟啊嘛，咁所以系冇咗嘅 ，OK， 咁但系佢一路死都相信或者亦都揸住嘅原因就系话，我哋亦都而家仲有个希望或者盼望嘅咋？点解一路都唔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呢个名咧？就系、是、个古仔可以讲好耐，亦都可以讲好长，而大家亦都有盼望嘅就系、是、包括汇丰自己希望始终有一日系翻去嘅。OK， 其实都系攞翻啲嘢嘅，其实攞翻啲嘢嘅啫，系咁简单。 唔系咁，你讲翻即系头先佢话买两家嗰度啦，即系点解？其实以前当其时嘅行咧，尤其是银行好多嘅，我哋講過啦，即係我亦都可以即係抄一本以前舊嘅書仔。呢本書仔好搞笑，呢本書仔我買嘅時候咧，係喺嗰時好似喺北師大，即係我唔知我喺北師大開會啊嘛。窗口咧，咁佢隔離啱啱咁啱得咁巧有個不幸嘅事啦，就係嗰間書局執啦。咁即係對我嚟講嘅 好事啦， 咁數平書。咁有一本書好得意嘅，呢本書咧就中譯版嚟嘅，咁就係一個叫做 Paul S. Rinch 嘅。美國外交官，咁當其時佢 serve 緊咧就係1869年啊，即係19世紀至到1923年，即係冇人出世嘅啦，即係永遠聽得到嘅都係，係咪先？咁即嘅一個外交官，咁佢當其時就寫咗史華嘅札記，咁然後就將呢個札記就編成書。咁當其時亦都有講過 ，exactly 你嗰個講法，就係匯豐入面佢同呢個即係銀行界喺中國嘅問題。成本書咧噏咗 N 個銀行名嘅，除咗匯豐之外，頭先有講啦，大東啦，有好多好出名嘅銀行啦，怡和唔算銀行嚟嘅， 怡和唔係，怡和係商行， 係啦，仲有法蘭西銀行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英國銀行啦，有個麥加里銀行啦，即係而家渣打啦，有個仲有啲咩銀行咧？有你啦， 有你， 而家就執埋啦，咁或者俾人食咗啦，咁東方銀行啦，東方銀行就係 Oriental， 好似係印度嘢嚟嘅， 唔識呢個。 咁呢堆行咧就即係有好多行間，咁但係唯獨是咧，匯豐係會自己跑出嘅。嗱，第一樣嘢佢好簡單，就係話佢基本上係攞咗即係財務部 blessing。我就同佢講：喂，我 bless 你，我唔使你去serve 外交同殖民政府條款。咁因此咧，中國政府對佢戒心少咗。二來咧就係、是、英國佬咧喺成個即係 setting 個匯豐嘅時候咧，佢好醒嘅，佢揾咗十幾個嘅行咧同你支持。最大嘅人都知啦，就係寶信啦，寶信就英國㗎啦，之後就瓊基啦，美國嘅，咁之後大英船啊，跟住然後蓋洋行啊，跟住之後就大家未乜聽過啦，德記利士有條街啦，德記利士就德國嘅嘢啦，跟住然後下面有幾間印度行啦，包括廣南啦，廣南就Flinger 我唔記得咗邊間嘅，好似係即係總之係個好似冇街啦，香港就咁啊，筆記啦，咁就係即係丹麥嘅。你可以見到成個咧真係好 globalized 嘅 mix 喺度，其實就係成件事去同你包裝，同你講話，喂呢個係一個冇害嘅，係 啦， 冇毒嘅，唔係英國嘢嚟嘅，係或者係鬼佬嘢 ，OK， 唔係，但係唔係好 serve 一個國家嘅，咁啊諗住入去，咁啊當其時你大家唔覺嘅，因為佢入邊最多嘅咧就係英國人。同埋入面嘅時咧，當其時咧就有幾個印度嚟自孟買嘅帕西人 ，which 我之前做過研究。咁、那個帕西人嘅故事都好特別嘅。帕西人係乜嘢人咧？咁啊，冇人識寫啦。OK， 帕係根角度嘅根字，跟個白西就西方個西，英文就叫 Parsien， 兩個串法 P-A-R-I 或者 P-A-R-S-E-E。咁啊，Parsien咧係其實本身係一個宗教項目嚟嘅，香港咧就叫做拜火教或者妖教。咁呢幾類型嘅人咧，其實喺香港咧最高峰時期咧有200個， 好嘢， 200個，係啦。咁啊，而家就好多時候因為97啊走曬噶啦。咁但係好特別嘅，花仙一個好細嘅宗教啦，200個，估下佢墳墓幾大？ 我唔， 你唔會理解到墳墓幾大。咁啊，調翻轉咁諗，如果你講猶太教嘅墳墓咧，應該係佢嘅十分一。你讲印度，印度有个坟墓好奇怪，你当印度庙啦。印度庙呢个地段喺跑马地呢应该系佢三分一。 柏西人喺香港嘅花仙坟咧，个大小咧系应该同呢个跑马地嘅天主教坟场，同埋呢个嗰、那个叫咩啊？回教坟场系差唔多大嘅。 哇！ 即系你要谂下，即系我得200人。我得200文，我咁乸大个份，我死都大过你，系咪先？好乸风光嘅，系咁啊！仲要搞笑啊！我得地咧，嗱，好搞即系犹太人得地咧，就系 honour to the queen 嘅。咁我 the queen 咧就唔系而家 the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系讲紧 the queen Victoria， 即系维多利亚女王。 嗯， 呢、這个回教坟场咧，香港系由香港政府去批俾佢嘅。 嗯。 柏西人得地咧，我买嘅， 喺跑马地， 喺跑马地 ，OK， 嗰阵时好多蚊嘅，系，哇，我买咗笪地，咁啊，仲要而家仲买咗栋楼添，你有一个叫做索罗亚斯特大楼嘅，咁、 嗯、 你自己喺地图抄啦，咁、嗯、Google Map 有，咁索罗亚斯特就系柏西人另一个名， 哦， 咁啊，嗰呢二百个神秘之嘢就明，即系呢二百个人咧，其实系一啲好特别嘅家族嚟，嚟自一个好印度人，皮肤黑黑地嘅，因为佢个主要嗰、那个、那个地方系嚟自印度孟买。 嗯， 咁啊呢班人咧，其实当其实喺香港咧，叫做 second class 嘅，即系嗱，好搞笑咧，香港当其时殖民政府开头咧，三等人嘅，唔系二等嘅，唔、系鬼佬 ，OK。鬼佬中间有一等咧，就系、是、印度人，再一等先系香港人。咁点解有一等印度人咧？咁啊，因为印度咧，你要管住，譬如咧，即香港治安，你要香港嘅阶下囚。咁你啊识讲广东话，我识讲广东话，你话要走佬，我唔帮你咩？咁、我梗系帮你噶嘛。咁啊，梗系搵翻啲即系印度佬嚟，咁啊睇住佢，咁啊所谓阿叉就咁样做。咁但唔系个个印度佬嚟都有穷噶嘛？即系我打你一份政府工系咪先？我攞埋成间公司过嚟噶嘛？有啲系咁啊！咁嗰啲咁大嘅家族咧，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所谓嘅 the second class。咁呢啲真系个人系喺香港当其时一个贵族嚟嘅。如果你记得喺即系所谓柏西人喺香港咩人咧？有三个你会识嘅，第一个叫律敦治啦 ，OK 啊，你有间议员啦 ，OK、第二个咧啊，那个叫咩咧？翻咗香港大學嘅，我忘記咗條街嘅，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名，點啊算啦，你就係抄翻啦。香港條街啊，總之就係喺尖沙咀嘅，係香港大學嘅 founder 嚟嘅，咁啊佢係 support 香港大學。第三個你佢唔係撞喺柏西人嘅墳墓，但係佢就撞翻去佢自己鄉下，但係呢個定式嘅女校，記唔記得邊間？識唔識？ 哇！一时噏唔出啲， 沟女， 哇！一时噏唔出啲，咩洛？ 梗唔系， 唔系， 咩洛系个教父名嚟， 啊系， 神父名嚟噶嘛？ 唔知啊， 系咪咧？跑马地你自己揾啦。有一间女校咁啊，就系一间好出名嘅女校啦。咁就个成家人咧，有部分系 Jewish 嚟嘅，所以创咗 Jewish 嘅坟墓。咁啊，柏西人嚟嘅，另外佢老豆系，咁啊亦都系呢班。咁啊呢班柏西人喺香港好特别嘅。佢因為嚟到香港咧，有一次好奇怪咧，因為佢自己膚色問題，英國佬同你搞一啲嘅波搞 function， 呢啲 navy function， 所謂海軍嘅盛宴，咁啊叫曬所有即係香港貴族去，咁啊喂，咁我自己係咪先？我叫律敦治啊，我都做咗兩屆嘅即係高官啦、啊，即係我老豆又係，我又係，咁啊又有好大間洋行喺度啊，咁啊冇理由我行入去啊，即係唔行噶嘛，行入去。跟住个 navy 个老嗰个门口咧话：，喂，唔系、我净系邀请白种人。 嗯， 咁啊，因为呢件事开始咧，其实就系柏西人喺香港咧就发觉自己系需要搞啲 social club。 嗯， 咁你就会翻定咗一班咁样嘅群众出嚟。当其时 support 汇丰咧，有几位嘅董事都系呢类型咁嘅人嚟，就系、是、其实佢同英国政府若即若离。佢相当忠心，到而家为止咧，都文献显示咧，柏西人系从来未试过背叛即系英国嘅。 系， 因为即讲真，佢冇一个好大嘅国家概念。 嗯。 主要因为当其时花仙咧，其实系嚟自印度嘅。咁、跟住之后就俾人迫害啦，或者俾人解放啦。OK， 你 depends on。唔系我讲俾人逼佢，呢度俾人炸喎，即系我俾人摆放，俾人解放就去咗孟买啦，跟住再嚟香港。咁因此佢冇好大国家概念，咁所以佢对于英国咧系绝对忠心嘅。 嗯， 但系佢想喺香港建基立业嘅。 嗯， 咁当其时汇丰咧就 absorb 咗呢大班人入去。 嗯， 咁所以咧就入到去嘅时候咧就会可以做到一个 projection 出嚟。 嗯， 即系点样叫一个即系 白手套，即係嗱，我又 serve 到英國利益，但同一時間咧，我喺中國面前又唔係好失位，咁亦都打入到佢嘅圈子，咁所以呢個就係匯豐本身成功背後嘅故事嚟嘅。 嗱，不如咁啊，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轉頭我哋再嘥多少少時間去講一講匯豐嗰啲嘢啊。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